面对将要改变的生活，我知道我要努力加油。 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这模样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当你轻轻地握握头，我知道你是我的传说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 你是我的小星星。你要乖乖的，别淘气。 太阳爸爸，我爱你。 我会给你甜和蜜。 你要珍惜你的身体。 我们要永远幸福开心。 乖乖的，别淘气。 太阳爸爸，我爱你。 我会给你甜和蜜。 你要珍惜你的身体。 我们要永远幸福开心。 我们是朋友。